平顶要吃金狗的酒。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是中央电视台军事节目主持人唐健，我现在呢也非常高兴地担任了北京的老舍读书会的领读人。说到读书啊，我特别赞成一个广告词儿，就是要把读书当成一种习惯。每个人如果拿出了一定的时间来读书，一定能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，更加多彩，更加长知识，当然也就有更多的思考。通过读书能够净化人们的心灵，能够活跃人们的生活，能够让自己的品味越来越高。所以读书可能会改变我们自己，改变了自己才能改变自己的周边。通过我们大家的努力，用读书的方式让生活变得更美好。现在呢，我就给大家读一段老舍的经典文学作品《想北平》的片段。这个片段呢，正好也是老舍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。是的，北平是个都城，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儿、菜、水果，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。从它里面说，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；从外面说，它紧连着园林、菜圃与农村。采菊东篱下，在这里却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。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，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。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，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。好，不再说了吧，要落泪。真想念北平啊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 藏耳朵听听，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笑笑，笑笑藏耳朵，藏耳朵唱唱，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跳跳，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、 大朋友，晚上好！ 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我们俩都会在这里出现，陪着你 一起听故事， 听笑话， 听儿歌。 哎呀，这么好听的故事，别忘了介绍给你的朋友和朋友的朋友啊。 是的，除了在收音机上听，还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上听。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。现在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英国的大朋友斯特拉格尼为我们创作的，是由诺亚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小伯吉童书，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帕丁顿熊经典电影图画故事书，帕丁顿熊二。在离我们很远的英国伦敦，夏天的时候，一只名字叫帕丁顿的小熊正在给秘鲁的露西婶婶写信。 亲爱的露西婶婶，我这个夏天简直是太忙碌了，布朗太太决定要横渡英吉利海峡，所以每天早上她都会去海德公园里的湖里练习游泳。朱迪在学校找到了一台老式打印机，这个夏天我帮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。 Jonathan 今年上中学了，他觉得自己如果不换一个酷一点的外号，可能整个中学时代都交不到朋友，于是现在他叫自己猎狗。他说他喜欢功夫，讨厌蒸汽火车。至于布朗先生嘛，他现在是处在中年危机。哦，起码波特太太是这么说的，他最近在学习一门非常少见的瑜伽课，叫做麦伦瑜伽，我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会练得更好的。哦，再说说我自己吧，我在伦敦交了好多的好朋友。赛车手杜瓦尔小姐每天早上都会骑车带我一段，还有加法里医生总是忘带钥匙，还有吉茨小姐经营着一个报刊亭，还养了只鹦鹉叫羽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我的老朋友拥有一家古董店的格鲁伯先生，在这里大家都对我非常友好。你看到一定会高兴的，爱你的帕丁顿。 你还记得帕丁顿小熊吗？对了，他和布朗一家生活在伦敦的一幢房子里面，他最好的朋友就是格鲁伯先生。小群姐姐讲过很多帕丁顿熊的故事。哦，听说他还在电影里把他的故事讲给大家呢。这一天，帕丁顿去格鲁伯先生的古董店里，为他的露西婶婶挑选一份生日礼物。哦，今年露西婶婶就要100岁了。格鲁伯先生告诉帕丁顿， 嘿，我刚刚去拜访了科兹罗瓦夫人，她开办的巡回游乐场来到了伦敦，不过她在清点物品的时候把几箱纪念品装在一辆卡车上，让我帮她卖掉。 帕丁顿在卡车里翻了半天，找到了一本关于伦敦的立体书，显然这是科兹罗瓦夫人的曾祖母做的，是手工做的。这本书很贵，但是它非常完美。帕丁顿兴奋地说， 露西婶婶总是梦想着来伦敦看看，如果她看见这本书，那就像来到了伦敦一样。哦，我得要快点找份工作赚点钱，然后把这本书买了。 那天晚上，布朗一家和帕丁顿一起去了克兹罗瓦夫人的游乐场，开场是一位演员，名字叫做菲尼克斯·布坎南主持的。哦，他跟小群姐姐一样是个主持人，他可是曾经是一位非常著名的演员。不过现在他只在电视上给狗粮做广告。菲尼克斯是布朗一家的邻居， 也是布朗先生保险公司的客户。 在互动的时候，帕丁顿被菲尼克斯请上了舞台。 他被问到自己的梦想， 帕丁顿说，我希望快点为露西婶婶准备好生日礼物，我买一本伦敦的立体书。 旁边的菲尼克斯听到了，也感觉到很激动。经过了好几次尝试，帕丁顿终于找到了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，那就是擦玻璃。 他非常努力的工作，不久就攒了一小罐硬币。他心想，我很快就可以存到足够的钱买那本书了。 那天回家的路上，他特意路过格鲁伯先生的古董店，橱窗里放着那本漂亮的书，还是那么美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帕丁顿听见头上咔嚓一声，有个身影打碎了玻璃，正从楼上的窗户爬到格鲁伯先生的店里去。 我站住，小偷！ 小偷吓了一跳，从窗户那儿消失了。 帕丁顿赶紧爬到二楼的窗户边，哦，可是来不及了，小偷跑了。 这个时候， 警报声响了起来。帕丁顿，发现橱窗里的立体书不见了。哦，天哪，这可真是太糟糕了。 帕丁顿去追赶小偷。 这时候一位女警察也赶到了，她在后面追帕丁顿。 女警察对着无线电对讲机说，格罗伯古董店发生了抢劫案，嫌疑人是一只身穿蓝色牛角扣大衣、头戴红色帽子的小熊。 帕丁顿用了全身的力气，终于抓住了小偷。 小偷举起双手说， 嘿，好吧，你抓住我了。 可是紧接着，他就消失了。这时候，女警官跑到了帕丁顿的身后。 嘿，我说小熊，把你的双爪举过头顶。 帕丁顿吃惊地说， 可是我不是小偷，我正在抓小偷呢，然后我就…… 女警察说， 啊，你在抓小偷吗？难道小偷化成一股烟儿跑了吗？ 哦，是的，警官，真的是这样。 警察把帕丁顿带回到了他住的布朗先生家，温莎花园32号。 布朗先生全家都吃惊极了。 布朗先生说，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，我说警官。 可警察摇着头说， 没什么误会，先生，我在古董店门口抓住他了，他在偷东西。 布朗家的邻居库里先生探出头来， 嘿，这真是一出精彩的好戏呀，现在我们都知道啦，我们对这只小熊敞开了心，敞开了家门，哼，但是这只熊却偷东西，虽然我不想这么说，但事实就是这样的。 这时候，帕丁顿的邻居们和朋友们都走了出来，大家都在嘀嘀咕咕的。 帕丁顿呢？他被塞进了警车，带回了警察局。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还有一个邻居，他正在隔壁的房子的秘密阁楼里，把自己脸上粘的胡子拆下来。他就是， 哦天哪，跟小群姐姐一样是主持人的那位菲尼克斯·布卡南先生。啊，怎么会这样？ 原来这个家伙有个邪恶的计划。 我要带着你们从来没见过的伦敦西区最伟大的独角戏重返舞台，举办很多场演出。不过这需要很多钱，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本立体书会为我带来很多的钱。 他看着书里的伦敦塔，只要追随着书中的线索，我就能找到消失很久的宝藏。 第二天，帕 帕丁顿在法院里面，他偷东西的案子就要开庭审理了。格鲁伯先生坐在证人席上，律师先生说， 实话实说，格鲁伯先生，这一位叫做帕丁顿·布朗的小熊是否非常喜欢这本立体书？ 格鲁伯先生点点头说， 是的，帕丁顿非常爱那本书，我觉得他很想要它。 律师又问， 那你告诉过他这本书多少钱吗？ 是的，但是小熊非常努力地挣钱，我可不相信他会半夜跑到我的店里把书偷走。 最后一个出来作证的就是菲尼克斯·布坎南，那个演员，那个主持人。 律师问，布坎南先生，昨天晚上你看到这件事情了吗？ 是的，昨天晚上我正准备上演我的独角戏，我听到外面非常吵，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见帕丁顿拼命地在街上跑。 律师又问， 布朗太太根据小熊说的画了一幅素描画像，这上面就是小偷的样子，请问你见过这个人吗？ 画上的人是小熊记忆里的小偷，他戴了顶帽子，而且满脸的大胡子。菲尼克斯·布坎南说， 这个家伙长得可真帅，对吗？高高的鼻子，完美的额头，还有闪亮的眼睛。 不过我没有看到他。 菲尼克斯这样说，对帕丁顿来说可真是件糟糕的事情。如果没有人看到小偷，就没有人能证明小熊不是小偷。 法官用小木锤敲着，当当当当当。被告帕丁顿·布朗的偷窃行为非常严重，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 哦，天哪！小熊要进监狱了。在监狱里面，帕丁顿又给亲爱的露西婶婶写了封信。 亲爱的露西婶婶，从上次我写信到现在发生了很多事儿，这和我想送你的礼物有关系，结果就是我离开了文莎花园，然后住到了别的地方。虽然布朗家没有那么好，但是这里也不算太糟糕。我住的这个地方是一栋很有历史的建筑，它可能是伦敦最大的一幢维多利亚式的老房子了。这里的安保设施非常严格，不过布朗一家保证会尽快接我回家，我真等不及要见到他们了。不过这段时间我可以先认识我的新邻居。 可怜的帕丁顿在监狱里待着的时候，布朗一家和波德太太正在四处想办法证明帕丁顿不是小偷。朱迪把布朗太太画的小偷的那幅画像印成了海报，到处贴在街上。他们到处问， 你们见过这个男人吗？你们见过这个男人吗？他是个小偷。 布朗太太说，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问题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么珍贵的东西，为什么小偷只偷了一本书？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 布朗先生也觉得很奇怪。 也许是那本书很可能有个秘密，也许有我们不知道的事情。 就在布朗一家到处想办法的时候，帕丁顿在监狱里的生活并没有想得那么好。更不幸的是，他不小心把一只红袜子放到了公共洗衣机里，结果监狱里所有的囚犯穿的衣服都被染成了粉红色，大家都非常不满意。一群看起来很凶的人盯着帕丁顿。吃饭的时候，帕丁顿端着盘子坐在一位狱友的前面。 嘿，下午好啊，伙计们，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会觉得粉红色让这个地方看起来更漂亮一些了。谁可以告诉我盘子里这些黏糊糊的东西是什么？ 这时候 一位叫做丁丁的囚犯对帕丁顿说， 告诉你吧小子，如果你能让厨师换个菜单，不给我们吃这些黏糊糊的东西，也许我们就会原谅你把衣服染成红色了。 帕丁顿没有发现这个丁丁是在威胁自己，他时刻提醒自己，露西婶婶说过，如果你仔细寻找人性中的善良，你总会找到的。所以帕丁顿决定找厨师去谈谈。可是很快帕丁顿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他看到厨师的时候，厨师凶极了。不过就在厨师要发火的时候，帕丁顿把他藏的应急三明治塞到了厨师的嘴巴里。哇，厨师非常喜欢这片果酱三明治。从那以后，厨师成了帕丁顿的保护人，不过条件是帕丁顿教他做果酱。让我们再回到温莎花园，这时候布朗太太想到，小偷一定知道那本立体书的秘密。于是布朗一家和波德太太去游乐场拜访克兹罗瓦夫人，希望她能知道什么。克兹罗瓦夫人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。 我的祖母创办了这个游乐场，在那个时候有个伟大的杂技演员，他可以驯狮子、喷火、吞宝剑，但是他最厉害的是表演秋千，人们叫他飞翔的天鹅。不管他走到哪儿都有好多礼物，这么多年他积攒了很多礼物，但是有很多人嫉妒他。有一位魔术师也在游乐场工作，他很想偷走我祖母的财产，于是有一天他剪断了秋千上的绳子，结果我的祖母摔到了地上。魔术师假装过来看看我的祖母，但是他偷走了我祖母脖子上的钥匙圈，然后就跑了。他跑到祖母的大篷车，打开了他的保险箱，不过他发现里面没有金银财宝，只有一本伦敦的立体书。警察追了上来，那个家伙变成一缕青烟消失了，只留下了那本立体书。哦，现在也没有人知道我祖母的那些宝贝到底藏在哪里。那天晚上，布朗太太对布朗先生说， 哦，那本立体书里一定有线索。那本书里有12个伦敦的标志性建筑，难道那些就是线索吗？ 啊，他们发现了，原来在立体书里藏着克兹罗瓦夫人祖母的宝藏的秘密。 小朋友，你一定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？帕丁顿被救出监狱了吗？明天晚上，小群姐姐再继续讲给你听吧。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，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，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，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清华大学杰华幼儿园的崔幼清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《大海啊故乡》。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，大海啊大海，是我生活的地方。海风吹，海浪涌，随我漂流四方。大海啊大海，就像妈妈一样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在我的身旁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大海啊故乡。